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有生活就是不一样啊。咱们这个乌桑，哎，侨居日本28年是吧？有两个老婆，一个孩子， 俩孩子一老婆， 俩孩子，而且是个日本老婆。 乌桑本人也是有入籍了， 啊，对 对。 对， 他有日叫雨木是吧？啊，叫 不是雨琦， 雨琦啊。 我必须说明一下，为什么入籍？其实入不入籍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我们确实我们的中国的护照啊，你要去欧洲啊，去美国啊，它有些不方便，每次得去大使馆签证，太麻烦。你拿个日本护照啊，你带着孩子，你要工作要出差的话，去美国去荷兰，我很方便。即使就为这个， 是落地签吗？那些？ 这都是你 是享受落地签的，是吧？ 我拿着日本护照的话，就是免签呀，就是到陆地再给你盖个章就可以了 啊。 其实就这为这个，我其实内心还是中国人，我感觉我还是应该拿一个中国护照。 对对对对，这个表态一定要表。这个真没办法。 心是中国心啊！ 每一个在媒体上讲日本的人， 都得先表态是吧？ 都得表态，表态。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呢，我是想上次这个冯小刚也讲到一个地方，他就说这个日本人呢、做事认真。所以冯小刚就说啊，说你要骂日本的，那你先问问你做事儿有没有他做得好。那你要做事件件事儿，对吧？你每件事儿是不是都能比他强？如果你能比他强，你打你能打得过他。 是 你否则你要不比他，你又不比人强，你骂人家，你要跟人打，那你要打你能打得过吗？就所以这也有这种看法。 当时其实怎么说呢，我在现场就看了好多就有关冯小刚对日本的摄制组的一些态度啊，他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小刚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电影人，对你对电影制作的一个经就是你的经验的求就是那个程度，他来判断一个人的，所以说他对日本的整个的拍摄的这个过程啊，我们才拍了一个月，就是后半部分才拍了一个月，很顺利，非常顺利。你到现场你。灯光都已经给你弄好了，什么都给你弄好了，完了以后可以基本上导演的意图都在里边了，完了以后做一个小小调整就可以拍了。所以说这些细节啊，就是给冯小刚的就是感受，我想应该是蛮深的。 这个你我还是对你的这个太太比较感兴趣。日本太太这怎么找的？ 哎呦，这个其实我这个说来可能要用4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用很 对对对，只能三句话。 其实我当时我没想过要跟日本人结婚，但是呢，我又很怕上海女人，那种就是上海的女孩子对你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管，这个各种各样的那个，我也受不了。 你是从上海出去的啊？ 对，但是呢，其实我跟我太太结婚呢，就是很简单，她挺纯的，她没什么很多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就是跟着你了。而且我离过一次婚，我在这之前我从中国过来。 这对日本太太是问题吗？ 这不是问题啊，他不在意啊。我就跟他说了，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里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的经历写了一张纸，我的父亲是谁，我的妈妈是谁，完了以后我兄弟姐妹有多少，最后是跟谁结过婚，几次什么时候离婚的，什么原因，没有孩子，就这样写了以后。 你这是征婚呢？我这是拿着讯记录， 拿着这张纸到他家里，第一次去他家上门，完了以后拿了两瓶红酒，也是就是不是便宜的红酒啊，也不是那种特贵的，到他家里以后就把这些东西给他爸爸妈妈看了以后，他爸爸妈妈一看啊，他说你还挺认真的啊，他说那个没问题，只要你们两人幸福，我们不反对。但是他妈妈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其实呢，我们对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呢，我们尊重就是我女儿的就是意向，她要跟你好的话，她肯定有她的理由，那我们不反对，你们就好好的。 为什么对中国人没有特别的 好感？这些呢，其实也是媒体宣传，日本的媒体也没有说什么好话，说白了整天你到现在为止，你是日本的媒体没有说就是正面报道中国人的那些东西吧。 都是比如说中国人在银座买东西，他都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来描写的。中国人买东西啊，买这么多东西都是他们都是所谓的就是土豪什么什么，就这种意思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说媒体也是很重要。 那其中也有李菁嘛，李菁多次去日本购物。 对，但是没有在银座出没过，我都是在小店里，没有上过大店。我是觉得所以我是因为加了吴桑的朋友圈，我会经常看他发一些感慨。我虽然不是每次都会去上面写一些评论，但是我经常会感觉就是吴桑他有一种比较矛盾，甚至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怎么揣测对不对，我会觉得他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痛苦，因为其实两边文化他都介入很深，然后呢他又经常游走于两个文化，比如他对日本的这些，我感觉就是你其实很多的这社会秩序，整个人的整体的这个环境都等你是在这个轨道上运转的，也很熟练了，然后突然又切回到这个轨道上，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其实我就说即便是我在日本就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有时候就比如说突然飞回来，你就会觉得哪怎么都不习惯了哈。就是我在日本就是你经常观察的那个日本社会，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次外出的话，你就可以精确到几分钟几分钟出门啊，因为比如说他地铁他都会精确到8:02是几班，下一班是8:10，再下一班8:15，你就根据他这个时间，然后他到火车站是几点，火车站比如说9:20是到，比如说我们要从东京到下一个温泉，他都会9:20到那个小站，再过5分钟小站又有一个火车，再到下一站，就你完全可以把生活精确到以分来计算，就是这样的。你在中国，我就讲了，你这半天你都不可能，你都不知道得打多少的预付时间，因为它各种衔接都不是很顺畅。然后我就比如说还讲一个小例子，我就是有比如说我们下面的有一个公共汽车，它是早晨比如说它是9:01发车，我就觉得我就经常开玩笑，我说日本人是一个就是机器人在运作他们啊，比如说8:50那个司机就会坐在这个车上，他就会把车门打开预热化的，他那个表上面那个电子表就开始显示8:59，我想比如说9:01他到底是9:00到59秒跳到01他就走呢，还是01要跳到02之前的那个，就这一分钟他是取前面是取后面走，我还观察很长一段时间，你知道他是取哪一个吗？我觉得我看的司机他是取到后面一个，就是 慢一点， 9:01过到59秒，马上不跳到02的时候，这肯定启动。 这整个社会是个钟表啊， 我觉得是 很多一个秩序，一个钟表，就是他们的日本特别有秩序。 所以你知道我听说你一件事儿，我就还是对你夫妻关系比较感兴趣、啊，就是说他回家。他这个日本太太呢给他说一个媒体上日本媒体讲的事儿，大体就是中国游客在这个日本买东西比较粗鲁啦，或者这个明明找了钱愣说没找钱呢，或者说人家可能不让坐在那个店门口那儿大吃大喝，咱就在那儿吃。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当时这博客里就说，你说你太太跟你讲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说你就向你太太道歉，我觉得你们这个夫妻关系这。你为什么要跟你太太道歉呢？ 因为我觉得他是日本人，他跟我说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想告诉我，就是你们中国人在他的店里出现了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他又有一部分的感情是站在我这边的，就是你们中国人，就是我丈夫的国家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我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状况。当时我听了以后，我确实我非常难受，非常非常难受。我想就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后来我就没跟他说，我就把这个面包的钱给放在一个信封里，埋了一个邮票，就是这同等的价值的邮票，放在信封里寄到他的面包公司的总部。我说我代表这个中国人向你们表示歉意 啊。是吗？ 我寄过去了。 那这事儿咱得详细说。他当时说这个报道就是说有俩中国游客是吧？ 对，他那个就是那个中国游客，就那女的，就最后就是买了面包以后，他说你还要找我，就是 170日元， 对，完了以后呢，其实那个女孩呢已经把这个钱扔在他手里，他手里还有一把零钱 硬币， 他就没记住这件事情，就是他说你没给我， 硬死咬着就是没给我，但那个日本说是我给你了，但最后呢，就是因为也吵起来了嘛，就是到最后就店里说就啊、哎、算了，就把这个170多块钱给他吧，就给他了。给他了以后，他拿着那个面包就在店里就开始吃了。所以完了以后呢，我看着回来就跟我说了，当天晚上结账的时候就是缺少了这个钱， 170日元， 170日元。 哦， 他说这个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钱是那个是已经付了，已经找给他了。当时我听了以后特别难受，我就把这个钱买了邮票寄到他总部。完了以后，他总部过了几天以后又把这封信又给了我，写了一封信回给我，就把这个邮票再贴了我。再加了一些邮票，因为我寄信还有邮票嘛，全部还给我。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说我呢会通过我的途径来跟我们国家的人说，以后呢就是再不要在店里吃东西，完了以后呢还是要就遵守这个次序了，对吧？ 我说这邮费也得170日元吧。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这个你作为生活在日本的这个华人了哈，你要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吗？ 哎呦，那个其实对我的打击特别大。4-5年前吧，我准备了一部我自己写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剧本，完了以后正准备要拍了，跟北影突然之间就是保钓人士上岛了，上岛了以后就整个就是我的计划，就是准备了三年的计划，全部一下子就全部停止了，就是不能再拍了。因为北影的老总跟我说，就是他屋上这个不能拍了，这谁敢拍啊？拍了以后，那剧院是肯定是不，院线是不可能给你上的，就也没人跟我投资了。所以说，当时打击特别特别大。哎，我这三年的准备完了以后，再加上地震，那个日本的东京大地震。完了以后，又加上我脑子又动了一个手术，整个人生就是跌到了一个就是最低的低谷了。 你的人生简直是跟中日关系同步，是吗？ 对啊，就是你今后你不知道中日关系什么时候会恢复，因为我们是靠中日关系好，我们才有点工作有口饭吃。如果说你没中日关系不好的话，我跟你说，我做什么，我们这把年龄了，公司不会用你，对吧？也不会做贸易，你说什么地方用你啊？你还是。 哎，我问你啊，就是日本民间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这个印象，是比起以前是在变坏，还是一样，还是变好？ 我认为就是自从钓鱼岛事件发生以来，是在慢慢变坏，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这局限于一些我认为是还是一些年轻的中年的。但是呢，我认为啊，好多人都认为以前经历过战争那个年代的那些老年人肯定是非常保守。其实未必，我周围接触的一些日本的老年人，他们对中国还是蛮友好的，特别是家里没有这么比如说丈夫以前是到中国去打过仗的，就一般的平民的话，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比较那个好的，就认为就是日本人的文化里面有很多是中国来的，包括佛教啊，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传到通过朝鲜传到日本来的，所以说对中国人的一些认可还是比较深的。不像现代人， 你比如说，就是我还是选夫妻关系。你说你这个跟日本太太在一起啊，他也是两种文化，虽然说也有中国文化，对吧？但是你那种亲情啊，你觉得跟你不是以前在中国也结过婚，那种亲情跟中国夫妻的一样吗？ 哎呀，不一样，完全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我的感受其实蛮深的，那个。跟日本太太，她完全生活在一个跟我们教育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下成长的，她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价值观就是最传统的，我有了钱，我肯定需要去买一个好的耳机。别人有了，我也要有一个好的一个 CD 啊，有一个家里有一个照相机，对吧？他呢，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我有了，我已经有了照相机了。我这个好的照相机我现在不会去考虑买。当然这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还有价值观，还有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啊，生活的习惯啊，各方面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咱们过去说就是说最幸福的人，什么吃中国菜啊，娶日本太太啊， 你 都沾上了。 对， 你是不是你每天一进门看，哎，都是这样的？ 没有。 然后是家务活你要干了，就是对他的侮辱。我听说是这样。 是的，有一点就是。 当时他我在拍鸦片战争的时候，我在中国待了一年嘛，我就把我太太叫到中国来，他一个人住在上海，我去舟山去拍，完了以后呢，拍完那个鸦片战争以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要回日本了，他说回日本以后，他说我要就掌管家里的所有的财务。经济， 原来先是财务啊， 就他因为在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不会花钱，他都是我花钱嘛， 啊， 他一些钱，他就感觉到就是他回日本了以后，他要做家庭主妇了， 嗯， 而不是你来管钱了。我说没问题啊，其实对我来说，我到日本以后，后来我回到日本以后，我一天都没拿，到现在为止我都没看到过工资，都我把卡就直接给他了。 他工作吗？ 他现在工作啊，他工作。 不都说日本女人结了婚都不工作吗？ 哎呦，他那个我孩子就两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开始就不用再每天为他们做什么了，他就去面包房，他也是学电影的嘛，他是摄影师 哦， 嗯，完了以后就去做面包房，你想就一般的面包房，他就做了干十几年，工资也不高，但是日本人就这样，我就很佩服他。其实内心还是 自己家的吗？还是替别人做？ 做 是你们自己家， 去帮别人做，在、 啊、我以为你们自己家有 没有没有没有，就他能做这么长时间，而且从来没有怨言，就是工资要加一点，他很开心的，跟他加十块日元，赶紧加100块日元，每年他就会很开心。完了以后呢，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奢望，这种我认为就是 对创业啊这种。企图心呐、啊嗯，是不是他们 有一种，我就是觉得，就是真的是社会沿袭下来，就是你比如说你像讲的药妆店为什么在日本那么繁盛，我觉得因为日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就是这是比如说女的到了一定程度，她孩子多，她就不工作了嘛，所以他们白天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有时候我还想，哎，日本女的挺幸福的，白天你看，街上没有这个男的很少，就是平时啊，地铁里、商场里，在那咖啡店里，全都是这个。家庭妇女在这聚会，然后打扮的他们又很讲究啊，你什么时候出来都不管多大年龄都打扮的很讲究，然后一起逛完了，哎吃喝个咖啡吃个餐，然后你看那个是不是周末的时间，在好商场里大商场里都是这个妇女这个阶层，所以为什么他有一些行业会比较繁盛呢？就包括药妆店，我就觉得它里面就是分类特别细，就生活各种各样的，而且日本的很多概念就是什么什么怎么收拾东西啊，怎么，我觉得都是跟他们的这种社会的分工有关系。所以讲到这个，我觉得他们女性这个，因为就是很多人还是从事这个就是不工作这个行业嘛，所以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这种要求也特别高。然后。比如说他照顾孩子，他们要做家庭计划，我都觉得像我们这个，我经常去，我都觉得很惭愧。你说我们什么有什么家庭计划，一年要出去到哪旅游，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那么细， 粗放型。 我们是对随心所欲型的，他们是一年哪恨不得提前一年，我们今年是到哪度假，哪一天到哪一天，酒店可能提前一天都订，提前一年都订好了。 对。 然后今年预算要是多少？然后比如说我们到那儿问我说没有计划，我们下周想上哪儿玩，但是就是过得比较粗放。他们是因为有这么个阶层，所以生活就过得比较精致。 你看我们家冰箱这个贴上都是贴的都是计划， 对， 孩子什么时候需要吃饭的，要做盒饭的，什么时候不要做盒饭的，都是在整个都有计划，一张张小表格，完了以后这不能，你不能动它，你动它它就乱了。 有这么一个太太，真是也挺麻烦的，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你觉得这日本太太算是我们说的那种贤妻良母吗？ 我你说我，你是让我跟帮我太太 这 帮我太太做个评，我认为我太太不是贤妻良母。 怎么说？ 她只能说是一个良母，不能说是个贤妻。 啊？ 我很客观的说啊，贤妻，我不知道贤妻应该怎么来很就是来衡量这个贤妻，她有的时候对我的一些感觉啊，一些什么，我就感觉到我们。还是因为是两个国家的人的关系吧，我可能我对他的好，他有的时候他不接受，他对我的好，我可能感觉不到。这个， 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哎呦！ 就你对他的好，什么？你对他怎么好？ 比如说啊，我呢， 挣钱不多，我挣钱不多，在日本基本上是没有挣过大钱啊，到现在为止。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在上海，我跟他买一个珍珠啊，或者买一个戒指啊，什么宝石的，或者我朋友到什么大溪地，我就跟他买一个黑珍珠啊什么的。他其实我们经常会送一些东西给他，但是这些东西到他手里以后，他从来没有就是，好好放过，他随便一扔就扔，也从来不用。你想，我在香港买了一个 LV 的包，就他就唯一的一个 LV 的包，我记得当时是10000多人民币吧，他就这样就放着就不用的，从来没用过呀。我就感觉到这是他是不喜欢我，还是不喜欢这些东西，还是是个什么情况？ 我觉得是吴桑的问题。那您太太不喜欢这个牌子，您以后就不要再老买那些名牌呗。 我的名牌就 LV 包就买过一个，那其他的都是一些什么戒指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其他的是 Tiffany 是吧？ 但你放着，他也好好放吧。你看前段时间给他买了一个，在银座买了一个珍珠的耳环。也是朋友送的嘛，就很其实很重很珍贵的，他就永远放在这个地方就不动。你送给他的什么那个什么 iPhone Watch， 对吧？他用两天就放着。就其实他也可能说是我应该从另外角度去理解他，就是他不是那种对物质特别有奢望的人。他生活就是其实挺简单，他也买便宜的东西，就是他其实还是从正面思考的。 人家节俭呢、啊， 还是蛮 节俭朴素，这还是 对。 但是他对你百依百顺吗？ 不， 两口子也会。 我们很少交流。 夫妻吧， 我认为其实这种关系维持的挺好的，就是，不要过多的。就是一定要交流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就是一定是代表夫妻，就你怎么好，你不，我认为检验夫妻关系好的一个唯一的真理就是大家管孩子，对有孩子有责任，不离婚就可以了。你说 听上去两口子不太幸福、啊、 比较直接。 我说话比较直接，我不想就是把不真实的我表现在给大家，对吧？其实我认为我这样生活挺好的，特别好啊，挺轻松的。我跟你说，日本人不给男人打电话，就是没事有事。在中国，我跟哥们儿一起吃饭，一会儿一个电话来，你在什么地方？ 对， 几点回来、 嗯？ 我特讨厌，我太太从来不打电话。 哎呦，这日本女， 从来 日本女的都是这样是吗？这是共性吧？ 很多，应该是很多，应该是很多。 你经常打吗？ 不打，我也不打。我是日本，这方面也是日本女的。对，这方面也是日本女的。 越打越，其实男人越走越远，就是。 哎，你觉得日本人啊？你看，其实中国人对日本人这个情绪很复杂，有这个恨呐、啊，也有什么，也其实很多的是一种好奇，就说这个人是一种什么人？你比如说我在东京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就这个地方与世界无关。然后很多人戴着口罩，就是哎，我就觉得也挺安静，挺僻静，谁都不给别人找麻烦。就是，但是你会好奇，就是他们的内心，这是一种什么人？ 这种想法，我至今我在日本待了28年，我至今还有。有的时候就想，他说的话，那个人的表现，他的态度，也许他不是他内心在想的，这是蛮捉摸不透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日本人就是跟中国人的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太善于就把真实的东西表现给你。给你看到，中国人就是我们挺直爽的，有些就是直接就骂大街了，或者吵架了，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他不跟你吵架，他也不跟你说，就是这就是比较麻烦。 就说话，就据说是说话特别爱绕弯子。 对， 就是讲话很委婉，委婉到你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最后你还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对吧？但是呢，我时间长了以后，我也能琢磨出，日本人其实他是想这样说话，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就是不让你就是感觉我说话是针对你的，让你感觉到有就是有种吵架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很多的语言的铺垫，就是为了他后面就是我的一个中庸的表现，就是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还是受礼，是不是有个礼的影响？ 对。 我觉得我去年就是 有一个感受比较深的，就是从日本然后直接出差去欧洲一个出，然后我当时感觉就是如释重负。你知道为什么？在日本就是我是觉得日本人他真的就是一个高度，有一个好像有个外力在约束着他们，所以你在公共场所他们你都感觉都是很收敛啊，很内很内省的。那么比如说你可能我觉得在那个地铁里可能这样翘二郎腿都是都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就没有人这样。然后他们会约，就是他的那种社会约束力会强大到你每一个人在那里面你稍微不一样，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舒服，你就会觉得所有眼光都会看你。比如他们在地铁里不会这么伸开报纸，因为你会妨碍到别人，然后你的双肩背不能背在后面，因为别人会撞，就是你会撞到别人。对，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遵守这个。然后我有时候会经常哎呀这差异太大了。但是我上次比如说从日本直接到美国，我就如释重负，一看美国人跟我们一样嘛，翘个二郎腿踩个椅子嘛，就是法国人也一样嘛，坐在地铁里车厢，哎，我就想这日本太特殊，我们不能跟他学，所以我就最后松了一口气，我说，还好还好，这个日本不是世界标准，如果世界标准，我们就真的就太绝望。